尊敬的诸位长辈，诸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刚刚大家在念劝发菩提心文，声音非常洪亮，大家应该是随着经文发菩提心，这个心一发，三千大千世界虚空法界都震动，上达诸佛听。这个心一发呢，一切诸佛啊欢喜，护念大家的修行。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呢，十方诸佛都加持都护念哦。这是万德洪名啊，珍惜这个机会。珍惜啊凡夫快速成佛的机会。所以祖师讲的啊，愿我们呢同生净土，同见弥陀，同化众生，同成正觉，同称妙音如来。哦，我讲的这么高兴，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这个我的诚心还是不够啊，还没有感动啊，感染大家哦。念到这四句话呢，非常振奋哦，同化众生啊，可以跟清净海会众菩萨啊一起修行，一起配合帮助众生啊，这人生的自乐啊、自善啊，只要珍惜这一个法缘。老实念佛啊，万修听是从啊，万修万能去啊，大家还怀不怀疑啊？真的吗？疑啊是修行的大障碍哦，断疑才能生信哦，但是有疑啊也是正常的，有疑啊，我们面对它啊，然后好好的呢啊，去深入经典啊，理明白了，这个信心呢就越来越坚定了啊。你不要看别人哇，他很有信心，我没信心，然后就很难过，然后那个自卑啊，那个习气又作祟。下功夫啊，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理事因果啊搞清楚啊，无量寿经啊多读，这个理就通了。好，那当然心净佛土净，心清净了，这个频道啊就接上去了。静而不然，佛弟子的三归一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思维啊都是正知正见，不随顺邪念，随顺分别执着，叫正而不邪，静而不然，不被这个五欲六尘呢贪嗔痴慢所染啊，这不被啊感情情执污染啊，感情的污染最严重的是什么？哦，终于有反应了哈，所以熏习还是很重要哈。大家这样三餐听师父讲，感情的污染最严重的。是自私自利啊！其实这一句话我们讲了很多了，听了很多了，看得到自己自私自利在作用吗？那看不到就不能对治了，就浑然不知哦。有一个同修啊， 他跟我提到，他说他在佛堂念佛，在道场念佛，念经啊，这个经啊刚好念到一半，结果呢有同修啊在整理这个道场，可能待会啊有共修还是办什么活动啊，就在那里整理蒲团，白蒲团，当下他就觉得，我在念经呢，他怎么在旁边摆蒲团影响我，待会我念完还得去做什么事呢，怎么都给我找这些麻烦。诸位同修看到什么？立誓念心哦，这个境界在他面前哦，所有的思维自始至终有一个字贯彻，叫我。看到没有？自私自利在哪里？一不小心啊 ，anytime, anywhere。是啊，您看呢，在境缘当中都是考虑我，有没有考虑对方？任何境界啊，是我们放下执着、放下我执的机会呀。所以当下，他在摆了啊，待会有事啊，我马上放下自己当下的情况、事情，我随顺他，跟他一起把工作摆完，东西摆好。他说：“可是我这一部经没有读完呢。”回去再读完不就好了，哪有这么复杂，随时可以放得下，这个才是功夫，随时可以恒顺众生。可是他这样都没体恤别人呢，那我们这一念心是要帮助他提升还是在指责他呢？所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，是仁者的心动，我们这个心态啊，自己要关照得到。修行人呢，只管自家不管人家，人家很多不好啊，绝不往心里放。知道他可能在办这个事啊，没有顾及到人家的状况啊，等信任够了，善巧幽默的提醒他一下，绝不是啊记在心上，或者是啊一下子脾气扶不住呢就骂人了。所以当我们遇到生活上的一些情境啊，很冷静关照，假如我们觉得有动气了或者觉得有烦恼了，马上关自己一个接一个念头，一定是自私自利我执做主才会生烦恼，没有我了，贪嗔痴就没了，我贪我嗔我痴我慢嘛，没有我这些东西它没根啊，它就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修了半天呢，就是要把十六个字放下，跟西方就相应，不能呢，很希望往生，可是啊，这十六个字的习气都一直做主，那就背道而驰喽。增长善根呢，每天要把这个自私自利越来越淡，自我越来越淡，就对了。好，昨天呢，跟大家提到，有一字而有益于人。这个人就是仁爱慈悲啊，莫如树，有一智而有益于智，莫如玉。这个树道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 树道啊，是推己及人，设身处地啊。我们看这个如其心，这个树道里面呢、啊，自己做不到啊，不要要求别人。哎，这句话有味道啊！啊，所求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。我们对自己孩子的要求，我们把我们的要求自己先做到，对自己的父母做得到吗？所求于弟以事兄，我们对自己的弟妹的要求，首先我们自己先对自己的兄姐，我们做得到吗？要求别人结果自己做不到，人家心里啊不服啊，不能接受啊，不能接受啊，不近人情啊，人家很难认同啊。所以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，这也是恕的精神在里面。这个恕道啊，时时体恤人情哦。怎么体恤？我执担呢、啊、就能体恤啦。我执重呢，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，不为他人，也不为团体。所求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。我们对属下的要求，哎，那些要求我们自己有没有对自己的领导做到了？做到了才能要求底下的人哦，不然人家也是不能接受。就像我们课程当中常说到的，要求孩子要孝顺，这个孩子说啊，你对爷爷奶奶不孝顺，还叫我们孝顺。所求于朋友，先师之，未能也。这是中庸的一段话。我们对朋友的要求啊，我们希望朋友怎么对我们，首先我们把那个要求自己先做到。这个就是恕哦，不能违背人情哦。我们很冷静啊，在自己处事待人当中啊，用这样去关照。一关照啊，啊，我要求别人多了，我自己都没做到，没有守这个本分。这个时候人不再啊去指责、要求、批评别人，他会把精力啊完全先拉回来，在自己的修身，在自己的格物上。自己都没有下真功夫对治习气啊，要求任何人，人家心里都不会服气的。所以太上感应篇讲的正己化人，只要自己不正，批评别人，指责别人，徒增自己的烦恼，甚至造成团体的是非人我开始在那里搅啊，在那里缠绵啊。所以人要很理智啊，很冷静啊，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产生的结果要能感受得到，这个都是恕。今天我们讲一句话，别人听了什么感受，我们知不知道？哦，很多人讲完了，对方已经三天吃不下饭了，人家问他，哎，你那一天给人家讲什么话呢？他说有吗？我有讲这句话吗？伤人伤那么深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然后我执是太重太重了，随顺自己的嗔恨习气对立，对方伤得这么重了，自己浑然不知。所以时时啊能体恤别人的感受啊，心地才能柔软。柔和直直摄身德啊，菩萨的四德啊，首先要柔和，直直是真诚，对人很诚恳，对人 没有成见，有信任，不怀疑别人。哎，可是他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呢？那是他习气做主，他本觉本有，他还是如如佛啊，他还是有如来智慧德相啊。我们看他的缺点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叫着相。修行就是要把执着放下吗？每天在增长对人的成见，不就背道而驰了？哦，有时候这个执着起作用啊，真是折磨自己啊。每天就在那里想，哦，他那一天给我讲哪一句话，越想呢呼吸都困难。想了两个礼拜了，见人就讲他那一天对我讲这句话，还去污染别人，自己痛苦还污染别人。尤其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啊，小家子气，真是枉为大丈夫了。大丈夫是胸怀天下，以什么为耻？众生不能闻正法，是我的耻辱。这个才是大丈夫的样子啊！大丈夫每天只在乎，哎呀，那一天蔡老师好像瞪了我一眼，我这几天好难过。我边讲都觉得呼吸有点困难。这么心胸这么矮，就只在乎这些事儿。所以心包太虚啊，量周杀戒啊。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。金刚非坚，愿力最坚啊。时时都要保持为佛法为众生啊，哪有为这些芝麻蒜皮人世上的事情能这么多天都在那里难过？阿弥陀佛啊，你每天那个饭吞得下去啊？计功多少，量比来处。今天积了什么功，累了什么德啊？今天就在那生闷气，还积功累德。存己德行，全缺应供啊，都在退步了，还受十方供。要有志气，为世明灯，最胜福田，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。要期许自己啊，每天是精进修行，一日千里，值得十方的供养。这个才有志气啊。防心离过啊，贪等为重，就是这个贪心，贪名闻利养，贪人家尊重，求不得了就苦了，这都是从贪来的。正视良药，未疗行哭啊，不吃饭不行啊，还是个凡夫啊。但是未成道业，方受此时啊，受十方供养是为了成就道业啊，这个信念呢、啊。所以这个师父常讲啊，这个十六个字啊，要下功夫对字啊，那只能到门口啊。所以为什么要念劝发菩提心文？这种大愿大力的心呢、啊，时时保持，须臾不离。任何时候，只要别人提醒我，哎，这一念不是为众生的，马上生大惭愧，转念。这几天呢、啊，我看有同仁呢、啊，都找时间呢、啊，把菩提劝发菩提心文从头念下来，这很可贵。这个也是啊，珍惜祖师的至诚啊，那是至诚恳切劝请我们，要珍惜这一生的法缘啊，不要再错过了。真的，几个人懂因缘啊？ 几个人懂知缘惜缘，几个人又懂知恩报恩啊。这一篇劝发菩提心文呢、啊，真正明白啊，什么是知恩报恩啊？这个报恩的心真发出来了，不用任何人推我们修行了。而这个树道啊，对治人的苛刻，比方有一句格言说到啊，处古人啊之后，忆古人之思义啊。我们现在啊看五千年的历史啊，哪个人做不对了，我们要批评很容易啊。但是处古人之位，假如今天真的那个位置那个因缘是我们去做，行古人之事啊，难啊。好，我们举个例子就好了。诸位男同仁，您假如是唐玄宗啊，过不过得了杨贵妃这一关？我、哦、你看批评起来很容易哈、哦。哎呀，空忆长生殿上梦，江山情重美人轻。哦，华清池水马为土，洗浴埋香总一人。哎呀，唐玄宗你糊涂啊！批评都很容易哦。告诉大家，现在一个漂亮女生走过去，我们就有点昏头转向了。那唐玄宗是三千佳丽在后面啊，我们挡得了吗？唐玄宗当时候还没遇杨贵妃啊，还有开元之治呢。哦，那个是我绝对办不到的。要有一个盛世出来，那皇帝要饱读诗书啊，他也很有能耐呢。是刚好遇到累劫以来最大的冤亲债主啊。没办法啦，您看阿难是尊者啊，他遇到摩登伽女，哎呀，也是险象环生呐、啊，啊，好像是摩登伽女是他好几世的太太，刚好那个业缘出现的，所以批评别人都很容易啦，自己真遇到了行不行？哦，哎，我们批评人家。啊，这件事那件事做得如何如何，我们真去做了，做得有比他好吗？这个都是树道哦。啊，我们自己做不到呢，批评人家批评得很犀利，这个都有失厚道啊，刻薄了。哦，哎，我以前呢、啊，这个也很会批评了，现在也还没改得很好。啊，我记得呢。03年9月5号到海口，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啊、五年呢、啊、基本上我是做教学，没有做行政工作。08年初啊，刚好接庐江的行政工作，常务副主任。我就接了这一个工作啊，算行政工作的负责。做了几天呢、啊、才知道啊，师父在讲经的时候呢举了一个他朋友的例子。啊，他朋友在大学教书啊，后来成功大学请他去做校长。啊，结果做了一个学期啊就跑回来了。啊，给师父讲啊，这行政工作真的不是人干的事情。哦，我干了一阵子的，哇，讲课哦，就在那滔滔不绝，很多都是纸上谈兵啊。 真正去做了行政工作，终于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味道了，真不是人干的事情。那工作量很大，尤其要处理很多人事事情，所以越高位呢，他所要牵扯的事物越多，甚至于啊，在一个团体当中啊，尤其是开创的时候，事情要处理，人事要处理，不止底下所有的人他要处理，上面的包含董事会、司长，种种事务主任都要处理的。我有时候都想啊，我假如干主任那个位置，可能三天就得要哦一哦一哦，所以啊，干主任呢，干这些最高领导位置啊，他一定要具备一个条件，就是他没有私心。他只要有为自己着想呢，他就要倒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他一为自己想了，他一个一个妄念就开始了。哇，妄念起，佛菩萨加持不了。念念呢，无私，佛菩萨就加持得了。所以您看呢，为什么在团体工作当中啊，常常呢要轮，有这个轮调的机制，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？改天哦，调你啊去厨房干一个月，干干干，保证你从此以后看到厨房的同仁，你这敬礼，你知道那个过程，你知道那个感受，那个辛苦了吗？所以什么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念一百遍啊，不如去种田种一个月，保证很珍惜那个米。我自己种过菜啊，所以是那个内心的一种感受啊，不可能让菜啊浪费，不忍心了。哇，你自己种过了，知道那个辛苦啊，种了两三个礼拜，结果他们呢不到一分钟就全部吃光了。有机的哦，没有喷农药的哦，他们哦好吃哦，好吃哦，不到一分钟全部吃完了。当然也怪我技术太差了啊，种的也不是很多。所以学佛啊，是时时能放下我执，放下执着点。可是我们往往在工作处事当中啊，站在自己的角度，依循自己的经验判断事情，会越来越强。所以自己不留心啊，道业都在退啊。所以这个数字重要啊，设身处地，多体恤别人的不容易。体恤啦，那个言语都很诚恳啊，很柔软，让人家有一股暖流啊。你看我们最近总务部门啊，同仁非常努力啊，很多事情啊慢慢的做得有条不紊的，下了很多功夫啊。那包含在活动过程当中啊，他们常常都是救火队的，任何情况出来了啊，赶紧处理。这么多杂事啊，要批评容不容易？随便抓都能抓到一个辫子啊！可是我们去干干看呢，那事情很杂。你教学部门的人啊，讲课哇，挺欢喜的。还有佛菩萨加持，真正让你干这个繁杂的事，你还欢不欢喜？你还能欢喜，你才是平等心，你才是功夫。我们最近啊，这个开销啊， 少了应该有10%。这个跟总务部门很多的节约的活动啊，包含我们同仁在生活当中自己的注意这些节约啊，都很有关系。而且我们要注意哦，我们以后是汉学院呢，我们整个行政的运作像不像汉学院的格局，像不像？哎，慢慢要往那个格局去努力哦。所以每一个部门都要想呢，我们以后是汉学院的。是什么汉学院？是全世界华人的汉学中心呢。你们没有深呼吸一下啊？全世界呵呵志向要远大，目标要远大，但心要细，这个叫愿要大，志要坚，气要和，心要细，一步一脚印啊，让他积累更宝贵的经验，建立啊更完善的行政运作系统。不是讲台是弘法哦，我们所有把经教用在整个组织运作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是弘法，而且是以身呢做出来的弘法，那给人的感动更强哦。之前我们在庐江三年，很多学员感动一讲呢，都不是课程当中讲哪一句，都是说我刚来的时候第一天睡觉啊，睡得不是很习惯，因为我习惯了高一点的枕头，结果呢 这一位学员呢，他就把枕头折起来啊，比较高啊睡，当然也睡得不平稳，结果隔天下课啊，中午左右他回来一看，哎呦，怎么变两个枕头？哎，这个服务人员怎么知道我的心意？哦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人员有没有他心通了啊？怎么会观察得到这个人需要两个枕头？您看哦，他的心很柔软哦，他观察他睡的情况，看到这个枕头可能有折起来。他马上判断啊，可能是他需要高一点，就备给他一个枕头。请问大家，这个仁慈心啊，对方记多久？这有没有说法？有啊。上次2005年3月份呢，刚好到澳洲去啊，有这个机缘呢，跟师父啊相处，我这一 那一次刚好是10天的课左右，哇！一开始哦，我看师父在那里散步哦，我很挣扎呢。哎呀，是备课好啊，还是陪师父散步好？你看哦，备课是什么？得失心作祟了。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跟师父一起散步这样的好机会你都不去，真是执着加愚痴啊！幸好佛菩萨加持，我还是放下了去跟师父啊散步。然后呢，看到师父啊怎么接待一个客人，那个客人是一个导演，50-60岁的人，一位女士，哇，师父对他无微不至照顾，每一天听完课晚上呢陪他喝茶。哎，你今天听了有什么感受啊，跟他交流，陪伴他整个学习。因为这个导演呢，他没有学佛， 到了第九天呢，他给师长说呢，说，老和尚啊，我想皈依。哦，就是九天下来被师父的德行所感动啊，还要皈依佛门。结果师父披上袈裟，亲自帮他皈依啊。我第一次看师父来引庆啊。结果呢，这一个导演呢，从说要皈依，然后师父答应要给他皈依啊，眼泪就没有止过。从那时候到整个皈依过程，眼泪一直流一直流。你看那个师父啊，整个十天的行持德行啊，对于对方呢感动至深。这个都是为人演说啊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呢，这个人真正学佛了，他时时都念着师父的恩，不敢懈怠。所以人人弘道啊，是自己把经典真正完全做出来，感人深远。所以我们时时啊存着这个树道啊，给人呢、真正的温暖欢喜。那也这个很感谢大家啊，对于好的这个理念呢、大家都是尽心尽力啊去成就啊，去配合啊，包含这个节俭哦，大家用水啊、用电呢、都非常节省啊，这几个月、那个省下来的费用就相当可观了。接着下一句啊，讲到呢，有一言而有益于智，有益于智慧啊。好，诸位同仁，希不希望有智慧？希望哈、那接下来这个字就很重要哦，预备。人有预备啊，他面对事情就不会急躁，不会慌张，心就比较定。定啊，才能生慧。所以一来呢，做任何事情啊，懂得规划计划，懂得事先沙盘推演，不只是自己啊，还能够为对方设想，那你考虑事情啊，就越来越周到。人考虑事情越来越周到啊，那也是智慧在提升哦。而这样的一种做事习惯，就会让自己啊不容易急躁。您假如身边亲朋好友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有章法规律。我自己啊根性很差。我父亲做事啊特别讲这个规律啊，还有事先做好。我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啊，没有看过我父亲在那里慌慌张张找什么东西。做什么事情他都前好几天呢、都已经都准备好了。他就很从容。小时候的记忆啊，看父亲柜子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牛皮纸袋啊，分得很清楚。有条不紊的。遇事不慌张了，他的这个定啊就出现了。定才能生真实智慧。所以做什么事情啊都要预备好。也包含讲课啊也要先定下来。思维啊，这一堂课呢听众需要什么把思绪要理清清楚啊，要写一下。你不能没有充分准备啊，然后还说蔡老师说不用备课，直接上就好了。我可没这么说啊， 我是说随时都是备课啊，我没有说不用备课啊，你们不要又出卖我。说随时备课啊，那是把我们啊分别执着要借这个机会要打掉啊。时时都是见人善即思起，见人恶即内省，而且那是用什么备？用我们的悟性去备课，用我们的真心去感悟道理。左右逢源啊，要用这样的心啊，去向一切人事物学习。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懂得预备，懂得啊做好啊一些前置的工作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习惯。但是会不会变成执着？哦，所以好人会不会有执着？会有。好人会不会不能随缘？也有可能会有。好人会不会生闷气？会有。因为啊，缘它是众缘和合，会不会突然改变？会啊。所以事先的准备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包含在准备的过程，所有的同仁都学到了正确的做事态度。哇，你不能年轻人跟着我们，我们的做事没章法，乱成一团了，把人都带坏了，那可不行啊。可是缘分一变，我们当下能不能放下自己的坚持，随顺因缘，能不能不起指责任何人的念头？请问大家，有没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就喜欢变，每天变变变，孙悟空72变，有没有人喜欢这样变？啊，既然没有人喜欢变呢，那要指责谁啊？那没有意义啊。领导，他有一些做法，我们觉得不妥当，是护念，不是指责。敬师敬忠，退师不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这个心态很重要啊，这是基本的五伦呢。这人的伦常要做好啊，才能成佛啊。在这些境缘当中，我们这些护念的心都提不起来，人道都保不住哦。哦，好。但有可能我们所看到的面是有限的哦，可能领导他才要顾及的面更多。我们有提醒了那些角度了，我们能看到的角度我们都提醒了，提醒完要放下了，不能提醒完盯着领导一定要照我这样做，那又是一个执着产生了。任何一个调整有没有过程？要有过程哦，不是马哇！领导你一说了，领导马上照你的方法做了啊，你高兴3天，好高兴哦。可能你高兴了，别人痛苦了。处事啊，尤其在这个时代啊，考虑的都不是单一个角度，要调剂人情。才能发明事理，要顾及到这些人情，有时候你转变不能太快，都要沟通好才行，各个环节要先疏通好，才能借这些机会啊，把一些理跟大家供养清楚。人情上不舒服了，太急了，你跟他讲什么他听不进去的，他情绪上来了。好，所以劝了就圆满了，你真心的供养啊，都是圆满功德。至于决策呢，还是要尊重 领导者，尊重他的职权。还是觉得不妥，那你可以谏不入，越复谏。当然领导者也要敏锐，也要有恕道，体恤到底下人的心情。因为毕竟啊，大家都是尽力的想把政法的工作做好。假如看到他的表情有点闷闷的，可能有什么想法卡住了，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做法上啊，没有尊重到他，可以跟下属做一个沟通。也刚好啊，能够把事情啊讲清楚，或者其他的角度啊，方方面面呢、也给他分析一下。这样子对下属来讲呢，他也增长他看事的见识，都是好事啊。佛法处事啊，没有一件事是坏事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，才是觉悟之法。有对立了，有成见了，才是坏事。亲近平等呢，都是好事。领导要有雅量哦。底下任何意见呢，不能动气哦，要体会他们也是尽一份心。所以这个君臣关系啊，也是五伦当中很重要的，尤其在团队当中。所以这个素质是处事啊很重要的心境。这个欲志啊，是做事当中很重要的原理原则。所有做人做事最重要的原理原则啊，我们呢时时能提得起来。才能真正呢给身边的同仁做一个好的示范，才是真正落实的师父讲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那整个君臣之中啊，都是互相招感。底下同仁的积极度也是我们上位者啊调动起来。那当然我们处在下属啊，越尊重领导，自然啊领导啊也会啊感动啊，也会啊珍惜这一段姻缘。好，所以这个君臣当中啊师父常讲君人臣忠啊，为人君止于人，处处只有利益下属的念头，没有掺杂其他的。为人臣止于敬，止于忠，恭敬尽亲尽力。五伦当中都是义友，没有利友，没有要求，只有敦伦敬分，这样就能呢、在五伦当中啊，把自私自利给调伏掉了，自己就得大利益了。今天呢、先跟大家谈到这里。好，明天呢、再跟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哈、好，我时时犯的最严重的一句话叫“凡出言”。没有信为先了、对不起对不起，明天假如没有意外的话，一定回答这几个问题、好，谢谢大家。